《汉书》卷一下，《高帝纪》第一下。五年冬十月，汉王追项羽至阳贾南，指军与齐王信、魏相国乐期会击楚，指故陵不会。楚击汉军，大破之，汉王复入壁，深歉而守。谓张良曰：“诸侯不从，奈何？”良对曰：“楚兵且破，未有犯地，其不至故疑。君王能与共天下，可立志也。齐王信之立，非君王意，信义不自坚。”彭越板定梁地，使君王以魏报故，拜越为相国。今报死，越亦望亡，而君王不早定。今能取睢阳以北至古城，皆以望彭越。从臣以东赴海与齐王信，信家在楚，其意与父得故意，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，使各自为战，则楚亦败也。于是汉王发使，使韩信、彭越，至皆引兵来。十一月，刘贾入楚地，为寿春。汉义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，引叛楚，以书屠戮，举九江兵迎秦部，并行屠城府，随刘贾皆会。十二月，围与垓下，与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，只进得楚地。余与数百骑走，是以兵大败。灌婴追斩于东城，楚地西定，独鲁不下。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，为其守节礼义之国，乃持羽头视其父兄，鲁乃降。初，怀王封羽为鲁公，即死，鲁又为之坚守，故以鲁公葬羽于古城。汉王未发丧，哭吝而去，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，赐姓刘氏。诸民略在楚者，皆归之。汉王还至定陶，驰入齐王信壁，夺其军。初，项羽所立临江王公敖遣死，子魏嗣立为王，不降，遣鲁宛、刘贾击鲁魏。春正月，追尊兄伯号曰武哀侯，下令曰：“楚地已定，义帝无后，与存续楚众以定其主。”齐王信习楚风俗，更立为楚王，往淮北都下邳。魏相国建成侯彭越勤劳为民，卑下士卒，常以少击众，硕破楚军。其以魏故地望之，号曰梁王，都定陶。又曰：“兵不得休八年，万民欲苦甚。今天下势必，其赦天下殊死以下。”于是诸侯上书曰：“楚王韩信、韩王信、淮南王英布、梁王彭越、故衡山王吴瑞、赵王张敖、燕王臧荼，昧死再拜言。 大王陛下，先时秦为无道，天下诛之。大王先得秦王，定关中，于天下功最多，存亡定危，旧败既绝，以安万民，功胜得厚。有嘉惠与诸侯王有功者，使得立社稷，地分已定，而位号比拟，无上下之分。大王功德之助，于后世不宣，每死再拜上皇帝尊号。汉王曰：寡人闻帝者，贤者有之，虚言无实之名，非所取也。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，将何以处之哉？诸侯王皆曰：大王起于细微，灭乱秦，威动海内，又以僻陋之地，自汉中行威德，诸不义，立有功，平定海内，功臣皆受地十亿，非私之也。大王得意四海，诸侯王不足以道之，举地位甚时宜，愿大王以幸天下。汉王曰：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，则可以。于是诸侯王及太尉、长安侯陈完等300人，与博士、祭祀君叔孙通，仅择良日2月甲午，上尊号。汉王即皇帝位于樊水之阳，尊王后曰皇后，太子曰皇太子，追尊新媪曰昭陵夫人。诏曰：故恒申王吴瑞与子2人，兄子1人，从100之兵以佐诸侯，诸暴秦有大功，诸侯立以为王，项羽侵夺之地谓之婆君，其以长沙、豫章、象郡、桂林、南海立婆君瑞为长沙王。又曰：故越王无诸侍奉越嗣，秦侵夺其地，使其社稷不得血食，诸侯伐秦，吴诸身率闽中兵以左灭秦，项羽废而弗立，今以为闽越王，望闽中地勿使失职。帝乃西都洛阳，下5月，兵皆罢归家。诏曰：诸侯子在关中者，父之12岁，其归者半之。民前或相聚保山泽，不输名数，今天下已定，领各归其县，复故绝田宅，立以文法教训辩告，勿耻辱。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，皆免为庶人。君立足会赦，其无罪而无爵，及不满大夫者，皆赐爵为大夫。故大夫以上赐爵各1级，其7大夫以上皆令10亿，非7大夫以下皆负其身及户，勿视。又曰：7大夫功胜以上，皆高爵也。诸侯子及从军归者，甚多高爵。吾朔照立先与田宅，即所当求于立者，给予。爵或人君，上所尊礼。久立立前，曾不为爵， 甚无味也。翌日秦民绝公大夫以上，令成与抗礼，今吾于爵非轻也，力独安取此？且法已有功劳行田宅，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，而有功者故不得，背公立私，守卫长吏教训甚不善，其令诸吏善欲高爵，趁无益。且连问有不如无诏者，以众论之。帝置酒洛阳南宫，上曰：通侯诸将无敢引阵，皆言其情，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？相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？高启王陵对曰：陛下慢而侮人，项羽仁而敬人，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所降下者因以与之，与天下同利也。项羽妒贤即能，有功者害之，贤者疑之，战胜而不与人攻，得地而不与人利，此其所以失天下也。上曰：公之其一，谓之其二。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朕国家服百姓，及享馈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。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三者皆人杰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为我擒也。群臣悦服。初，田横归彭越，项羽已灭，横拒诸，与宾客亡入海，上恐其久为乱，遣使者射横曰：横来，大者亡，小者侯，不来，且发兵加诸。横拒，胜传亦洛阳，未至三十里，自杀。上壮其节，未流涕，发卒二千人，以王礼葬焉。戍卒娄敬求见，遂上曰：陛下取天下与周易，而都洛阳不便，不如入关据秦之故。上以问张良，良因劝上。是日，车驾西都长安，拜娄敬为奉春军，赐姓刘氏。六月壬辰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，燕王臧荼反，赏自将征之。九月，鲁图召诸侯王，是有功者立以为燕王。荆王陈信等十人皆曰：太尉长安侯卢绾功最多，请立以为燕王。使丞相快将兵平代地，立基反，赏自基破之。立基者，项羽将，羽败，立基为陈令，降，赏侯之颍川。上至洛阳，举通侯吉召之，而立基恐反。后九月，徙诸侯子关中，至长乐宫。六年冬十月，领天下献义城，人告楚王信谋反， 赏问左右，左右争欲击之，用陈平计，乃委由云梦。十二月，会诸侯于陈，楚王信营业，因执之。诏曰：天下既安，豪杰有功者封侯，心力未能尽图其功。审居君九年，或未习法令，或以其故犯法，大者死刑，无甚怜之，其赦天下。田肯贺上曰：甚善，陛下得韩信又至秦中，秦行胜之国也，待河祖山悬隔千里，持及百万，秦得百二焉，地势便利，其以下兵于诸侯，辟由居高屋之上见陵水也。夫其东有琅琊即墨之饶，南有泰山之固，西有浊河之县，北有渤海之利，地方二千里，持及百万，悬隔千里之外，其得十二焉。此东西秦也，非亲子弟，莫可使望其者。上曰：善。赐金五百金。上还至洛阳，设韩信，封为淮阴侯。贾深使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。诏曰：其古之建国也，今为郡县，其父已为诸侯。将军刘贾硕有大功，即则宽惠修节者，往其京地。春正月丙午，韩王信等奏请已故东阳郡、张郡、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京王，以荡郡、薛郡、谭郡三十六县立帝文信君交为楚王。仁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，以胶东、胶西、临淄、济北、鄱阳、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，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，徙韩王信都晋阳。上以封大功臣二十余人，其余征功未得行封。上居南宫，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偶语，以问张良。良曰：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，今已为天子，而所封皆故人所爱，所诛皆平生仇怨，今君立济功，以天下为不足用便封，而恐以过失及诛，故相聚谋反耳。上曰：为之奈何？良曰：取上素所不快，即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，先封以示群臣。三月，上至九，封雍齿，因促丞相即定功行封。罢酒，群臣皆喜，曰：雍齿且侯，吾属无患矣。上归岳阳，五日一朝太公。太公加令说太公曰：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皇帝虽子，人主也，太公虽父，人臣也，奈何令人主拜人臣？如此则威重不行。 后上朝，太公拥会，迎门却行，上大惊，下服太公。太公曰：“帝人主，乃何以我乱天下法？”于是上心善加令言，赐黄金500斤。下五月丙午，诏曰：“人之至亲，莫亲于父子。故父有天下，传归于子；子有天下，尊归于父。此人道之极也。前日天下大乱，兵革并起，万民苦殃。朕亲披坚执锐，自率士卒，反危难，平暴乱，立诸侯，严兵息民，天下大安。此皆太公之教训也。诸王通侯，将军群卿，大夫以尊朕为皇帝，而太公未有号。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。”秋九月，匈奴为韩王信与马邑，信降匈奴。七年冬十月，上自将击韩王信于铜堤，斩其将。信亡走匈奴，其将曼丘臣王黄共立故赵后赵立为王，收信散兵，与匈奴共拒汉。上从晋阳连战，乘胜逐北，至楼烦，会大汗，士卒堕职者12-3，遂至平城，为匈奴所为。七日，用陈平密计得出，使樊哙留定待地。12月，上还过赵，不理赵王。是月，匈奴攻代，代王喜弃国，自归洛阳，设为河阳侯。辛卯，立子如意为代王。春，令郎中有罪难以上，请之。民产子，父务事2岁。2月至长安，萧何至未央宫，立东阙、北阙、前殿、武库、太仓。上见其壮丽，甚怒，谓何曰：“天下汹汹，劳苦数岁，成败未可知，是何至公事过度也？”何曰：“天下方未定，故可因以救公事。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令壮丽无以重威，且无令后世有以家也。”上月，自岳阳徙都长安，至宗正观以叙九族。下4月，行如洛阳。8年冬，上东击韩信于寇于东原，还过赵。赵相灌高等耻上不理其王，阴谋欲弑上。上欲速，心动，问县名何？曰：“伯人。”上曰：“伯人者，迫于人也。”去扶速。11月，领士卒从军死者为会，归其县。县己依亲官葬具，此以少劳，掌吏侍葬。12月，行自东原至。春3月，行如洛阳，领立卒从军至平城及守长邑者，皆负终身务事。绝非功胜以上， 无德冠刘氏冠。古人无德意锦绣起壶吃柱祭。操兵胜骑马。秋八月，立有罪未发觉者赦之。九月，行自洛阳至，淮南王、梁王、赵王、楚王皆从。九年冬十月，淮南王、梁王、赵王、楚王朝未央宫，置酒前殿，赏凤玉枝，为太上皇寿，曰：使大人常以臣无赖，不能治产业，不如重力，今某之业所就，属与众多。殿上群臣皆称万岁，大笑为乐。十一月，喜齐楚大族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淮氏、田氏五姓关中，与立田宅。十二月，行如洛阳。冠高等谋逆发觉，逮捕高等，并捕赵王敖下狱。赵敢有隋王，罪三族。郎中田叔、孟叔等十人，自昆前为王家奴，从王就狱。王时不知其谋。春正月，废赵王敖为宣平侯，喜代王如意为赵王，望赵国。丙寅，前有罪书死以下，皆赦之。二月，行自洛阳至，贤赵臣田叔、孟叔等十人，召见于羽。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。上月，晋拜为郡守诸侯相。下六月以未会，日有食之。十年冬十月，淮南王、燕王、荆王、梁王、楚王、齐王、长沙王来朝。下五月，太上皇后崩。秋七月癸卯，太上皇崩，葬万年。赦岳阳囚死罪以下。八月，领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。九月，代相国陈希反，上曰：昔常为无始，甚有信，代地无所及，故封昔为列侯，以相国守代。今乃与王皇等劫掠代地，利民非有罪也，能去西皇来归者，皆赦之。上自东至邯郸。上喜曰：昔不难据邯郸而阻漳水，吾知其无能为矣。赵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，王齐二十城，请诸守卫。上曰：守卫反乎？对曰：否。上曰：使力不足，无罪。上令周昌选召壮士可令将者，白见四人。上谩骂曰：庶子能为将乎？四人残，皆伏地。上封各千户以为将。左右谏曰：从入蜀汉，伐楚，赏未变形，今封此，何功？上曰：非汝所知，陈希反、赵代帝皆稀有，吾以与袭争天下兵，未有智者。今既唯独邯郸中兵耳，吾何爱四千户 不以为赵子弟，皆曰善。又求，乐毅有后乎？得其孙叔，封之乐乡，号化成君。问西将，皆故古人，上曰吾之与之矣，乃多以金购西将，西将多降。十一年冬，尚在邯郸，西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，王璜将计千余军趋逆，张春将万余人渡河攻聊城。汉将军郭蒙与其将击，大破之。太尉周勃到太原入定代地，至马邑，马邑不下，攻残之。西将赵立守东原，高祖攻之不下，卒骂，上怒，城降。卒骂者斩之。诸县坚守不降反寇者，复租赋三岁。春正月，淮阴侯韩信谋反长安，夷三族。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河。上还洛阳，诏曰：代地居常山之北，与夷狄边。赵乃从山南有之，远朔有胡寇，难以为国，颇取山南太原之地亦属代，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，则代受边寇亦少矣。王相国通侯立二千担，则可立为代王者。因王婉、相国何等三十三人皆曰：子恒贤治温良，请立以为代王，都晋阳，大赦天下。二月，诏曰：欲省复甚，今县未有成，立或多复以为县，而诸侯王尤多，民急之。领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，集郡各以其口数律，人岁六十三钱，以己献费。又曰：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，霸者莫高于齐桓，皆待贤人而成名，今天下贤者智能，岂特古之人乎？患在人主不骄固也，是西游尽。今吾以天之灵，贤士大夫定有天下，以为一家，欲其长久，世世奉宗庙无绝也。贤人以为我共平之矣，而不与吾共安立之，可乎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，布告天下，使明之朕意。御史大夫昌下相国，相国赞侯下诸侯王，御史中执法下郡守，其有义趁明德者，必申劝为之驾，遣诣相国府，属行一年，有而弗言，绝免。年老龙病，勿遣。三月，梁王彭越谋反，夷三族。诏曰：则可以为梁王、淮阳王者。燕王婉、相国何等，请立子辉为梁王，子友为淮阳王，霸东都，颇益梁，霸颍川郡，颇益淮阳。下四月，行自洛阳至， 令封人喜关中者皆复终身。五月，诏曰：越人之俗好相攻击，前时秦喜中县之民南方三郡，时与百越杂处，毁天下诸秦。南海魏陀举南方常治之，甚有文理。中县人已故不好简，越人相攻击之俗一直，俱赖其力。今力陀为南越王，使陆贾即受喜寿，陀起手称臣。六月，领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。秋七月，淮南王不反，上问诸将。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筹策，赏召见。薛公言不行事，赏善之，封薛公千户。召王相国，则可立为淮南王者。群臣请立子长为王，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才官及中卫族三万人为皇太子卫，均霸上。不果如薛公言，东击杀荆王刘贾，劫其兵，渡淮击楚。楚王交走入薛，赏赦天下死罪以下，皆令从军，征诸侯兵，赏自将以击部。十二年冬十月，上破步军于快垂，不走，令别将追之。上还过沛留，置酒沛公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，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，交之歌。酒酣，赏击筑，自歌曰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令儿皆贺袭之，上乃起舞，慷慨伤怀，起数行下，谓沛父兄曰：有子悲故乡，吾遂都关中，万岁之后无魂魄犹思沛，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，遂有天下，其以沛为朕汤沐邑，复其民，世事无有所欲。沛父老诸母故人，日乐饮极欢，到旧故为笑乐。十余日，上欲去，沛父兄故请，上曰：吾人众多，父兄不能己，乃去。沛中空县皆知义西县，赏留旨，帐饮三日。沛父兄皆顿首曰：沛幸得父，封未得，为陛下哀今。上曰：封者无所生长，即不忘耳。吾特以其为雍齿故，反我未畏。沛父兄故请之，乃并复封，比沛。汉别将及步军洮水南北，皆大破之，追斩部鄱阳。周勃定代，斩陈豨于当城。诏曰：吾古之建国也，日者荆王兼有其地，今死亡后，朕欲复立吴王， 其亦可者。长沙王臣等言，沛侯必重厚，请立为吴王。以拜赏诏为毕曰：汝状有反相。因抚其背曰：汉后五十年，东南有乱，其汝也？然天下同姓一家，汝甚无反。必顿首曰：不敢。十一月，行自淮南环，过鲁，以太牢辞孔子。十二月，诏曰：秦皇帝除隐王，为安西王、齐闵王，召道襄王，皆绝无后。其与秦始皇帝首种二十家，除魏齐各十家，召集魏公子无忌各五家，令视其种，复无欲他事。陈豨降将沿西反时，燕王卢绾使人知豨所阴谋，上使毕阳侯沈亦基迎绾，绾称疾。亦基言绾反有端。春二月，使樊哙、周勃将兵击绾。诏曰：燕王绾与吾有故，爱之如子，闻与陈豨有谋，吾以为吾有，故使人迎绾。绾称疾不来，谋反明矣。燕利民非有罪也，赐其利六百担以上爵各一级，与绾居，去来归者赦之，加爵亦一级。召诸侯王，亦可立为燕王者，长沙王臣等请立子建为燕王。诏曰：南武侯之亦越之事也，立以为南海王。三月，诏曰：吾立为天子，地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，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，同安吉之，其有功者上至之王，赐为列侯，下乃十邑，而众臣之亲或为列侯，皆令自治立，得复练女子公主，为列侯十邑者，皆配之印，赐大地士，立二千担，徙之长安，受小地士。入蜀汉定三秦者，皆世世父。吾于天下贤士功臣，可谓无父矣。其有不义被天子善起兵者，与天下共伐诛之，布告天下，使明之朕意。上积不时，为刘石所重，行道极，极甚，吕后迎良医，以入见，上问医曰：即可治。于是上谩骂之曰：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虽扁鹊何意？遂不使至极，赐黄金五十斤，罢之。吕后问曰：陛下百岁后，萧相国既死，谁令代之？上曰：曹参可。问其次，曰：王陵可，然少壮，陈平可以助之。陈平智有余，然难独任。 周勃众后少闻，然安刘氏者必伯也，可令为太尉。吕后复问其次，上曰：此后亦非乃所知也。卢绾与数千人居塞下后寺，幸上即遇，自入谢。下四月甲辰，帝崩于长乐宫。卢绾闻之，遂亡入匈奴。吕后与沈亦基谋曰：诸将故与帝为边户民，北面为臣，心肠样样。今乃是少主，非晋族事，天下不安，以故不发丧。人或闻，以欲立商。立商见沈亦基曰：文帝已崩，四日不发丧，欲诛诸将，诚如此，天下危矣。陈平、灌婴将十万守荥阳，樊哙、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。此闻帝崩，诸将皆诛，必联兵还相，以攻关中。大臣内叛，诸将外反，王可敲足待也。沈亦基入言之，乃以丁未发丧，大赦天下。五月丙寅，葬长陵。以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。群臣曰：帝起细微，拨乱世反之政，平定天下，为汉太祖，功最高，上尊号曰高皇帝。初，高祖不修文学，而性明达，好谋能听，自兼门庶族见之如旧。初顺民心，作三章之约，天下既定，命萧何赐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定章程，叔孙通治礼仪，陆贾造新语，又与功臣剖符作事，丹书铁器，金贵石室，藏之宗庙，虽日不暇己，规模宏远矣。赞曰：春秋晋史蔡墨有言，陶唐氏既衰，其后有刘累、徐扰龙，是孔甲，范氏其后也。而大夫范宣子一言：祖自禹以上为陶唐氏，在下为玉龙氏，在上为史为氏，在周为唐杜氏，晋主夏蒙为范氏，范氏为晋氏师，鲁文公氏奔秦，后归于晋，其楚者为刘氏。刘相云战国时，刘氏自秦获于魏，秦灭魏，迁大梁，都于封，故周服水雍齿曰：封故梁喜也。是以宋高祖云：汉帝本系出自唐帝，降级于周，在秦作刘，设魏而东，遂为封公。封公改太上皇父，其迁日前，坟墓在封显焉。即高祖即位，至慈寺关，则有秦晋梁京之屋，誓辞天地，坠之以祀，其不信哉？由是推之，汉承尧运得作以圣，断舌祝福，其志上敕， 协于火德，自然之应，得天同矣。